开始上课了，那请同学把这个讲一讲。他我昨天跟同学谈到了这个有责性的要件哦，那谈完了这个责任能力啊跟责任条件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我们还剩下一个这个行政法法第八条的部分，在44页。那44页这个问题呢，其实各位在刑法上也有谈过啊，他是说行为在行为的时候啊，可不可以因为不知法令而对于他说可不可以不知法令或对于法令见解的认识错误呢，而处罚行政法的责任啊？譬如说什么？譬如说像我们现在垃圾都要分类，这个相关的法规都有规定，垃圾要分类。那如果今天这个当事人呢，他的这个丢弃废弃物，他并没有来加以分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可不可以讲说，我这个过去这10年来呢，我都在深山闭关呐、我很宅呀、那我都不知道法规这样有这样修改过啦。好，那到底人民可不可以主张他对这个法令的不知来免除行政处罚的责任？那我们的法法第八条就有谈到，他是这样讲话，他说不得因不知法令而免除行政处罚的责任。这里的行政处罚的责任是讲什么责任？主要讲的是责任条件，责任条件可以吗？责任条件故意过失这一块，他不可以说因为不知法令而免除这个故意过失。故意过失的认定还是依照法法第七条嘛。那这里呢不能够因此免除故意过失的责任，但是可以按其情节来减轻或者免除其处罚。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学说上跟实务上有一个共通的一个讲法，是这样讲，45页。他说这个这样子啊，44页最下面这一行啊，就内文的这一行，他说法法第八条所剩的不知法规啊，是指行为人不知法规啊，第45页所禁止或者要求应为的行为啊，或者不行为义务而言啊，他讲啊，并非指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人呢，必须要对于自己的行为究竟违反合法规的具体规定，你把那个违反合法规的具体规定把它夸起来。就今天重点倒不是说他要对那个法规的具体规定有多么的了解，他只要知道说呢，这样的行为本身大致上呢是法规所禁止的，那这样就够了。至于法规的具体内涵呢，这个在所不问。所以他说是以呢，行为人啊，如果已经知悉法规有禁止这个行为，禁止这个垃，就说法规已经要求要垃圾分类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即便他对那个法规的具体内涵不是很清楚的话呢，都已经算是具备所谓的违法性的认识，可以的。那这样就不能够主张他的这个免责的条件。好，那这个是一个这个同桌跟实务的一个共通的见解。那在我们最近呢，有一号大法官解释哈，685，在685号解释，两位这个钻研行政法的老师哈，这个林锡尧老师跟许东义大法官呢。两位老师共同发表的意见书里面，他对于这个法法第八条有一个很深刻的这个体会，深刻的一个阐释。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请同学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第46页，46页，这里其实主要是谈什么？各位都知道说，在我们的实务上，应该说对，我们的实务上，呢，常常会因为这个行政法上有关于法律见解的部分呢，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法律见解这一块呢，有很多的不同意见，那在这个法律见解这一块呢，如果当事人他主张的这个某个法律见解，跟什么？跟通说，跟多数的，跟多数的学者通说的讲法呢，有不一致的情况。当事人的法律见解跟多数的讲法有不一致的情况，或者是说跟实务通都是学说嘛，那或者是说跟实务的多数见解有不一致的讲法的情况之下呢，那他可不可以来主张这个什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到底还可不可以主张法法第八条的这个免责？那这个部分本身呢，就法律见解的认知错误这一块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讲义的。第46页的最下面第46页的最下面呢，你看到最后这三行，他说 行为人虽然依照法法第八条前段不得因不知法规而免除行政处罚的责任啊，他不能够因为此种法律见解的错误而认定他没有故意过失啊，就是还是有故意过失的该当，那只是因为呢啊，但人因其具有阻却责任事由而不受行政法啊，就他的意思是讲说啊，在我们的行政法上呢，常常见解会有变更啊，那即便是多数的见解、通说的见解，都还是有可能啊，未来会被改，未来会被改变啊，那除非你是法律的规定。啊，不然呢？不然，如果是对法律见解的这个诠释呢？法律见解的诠释本身就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嘛？啊，除非法律有特别，法律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在法律有模糊的地带，那只是单纯因为法律见解跟这个实务的讲法有不同的话呢？好，那他的讲法是说，虽然不能够主张法法第八条的，说虽然他还是该当法法第八条啊，还是要负起相关的责任，但是。这个两位老师的看法是说呢，可以去承认一种叫做所谓的啊这个阻却责任的概念啊，就是因为法律见解的错误啊，那他说这种情况是没有期待可能性，那个标题哈、啊，没有期待的可能性，那可以构成所谓的阻却责任的事由，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法律见解错误跟单纯的法律的规定不同嘛，因为法律规定是很明确啊。但是针对那个法律的条文有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那个不同的解释这一块呢啊，这个徐老师他们的讲法是说，虽然还是该当第八条的本文，就是换句话说呢，他还是要负起原则上还是认定有故意过失，还是有故意过失，但是今天可以去例外的承认一种叫阻却责任事由的概念啊，这个阻却责任事由的概念啊、哦，是这个从学理上去提出这样的概念啊、哦。那既然可以阻却责任的事由的话，所以最后呢，还是有可能可以适用这个但书的这个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可以吗？好、哦，那简单的讲，我们来看一下哈，简单的讲，你看一下47页的上面这个出题字，他说，对于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行为的处罚，倘因行政法规的解释或者函涉适用有不同的见解。而司法或者行政实务尚无大法官解释判例，啊，那可知遵循的话呢？那这个时候，行为人于行为时所依据的见解与法理上具有相当合理的这个理由的话，啊，那纵使行为后，啊，这个司法或行政机关认为另一个见解呢为司法的话，啊，那还是可以对行为人呢的司法行为呢认定是无期待可能，啊，而阻却责任，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看起来他其实还是该当八条的本文，八条本文还是有故意过失，那只是说这个时候啊，有可能去这个因为这个当事人缺乏期待的可能性啊，而适用所谓的阻却责任的这样的概念啊，那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就是依托法规的一个解释，就等于是一个学理的看法啊。好，那在整个认定的顺序上，我们可以再看到48页。在整个认定的顺序上呢，我们探讨这个同学可能会觉得有点混乱，在前面的故意过失啊，那责任能力，那这边有一个法法第八条啊，那到底在判断上应该如何处理？我们看一下哈，在48页的上面出题字的地方，他这样讲啊，判断的顺序是这样子，他说执法机关对行为人是否具备有责性要件的判断啊，第一个是什么？先看有没有责任能力啊，就先去看。这个法法第九条是第一步，先看有没有责任能力。那第二步看什么？第二步看的是有没有故意过失。好，那这个故意过失就是法法第7条。那当然，对于当中的故意跟过失的定义，好，什么是故意，什么是过失，这个还是回到你的刑法去观察。刑法上讲的那个故意的概念跟过失概念，跟我们这一块呢，大致上都是相同相当。好，这样可以了。这第二步，看法法第7条。那在法法第7条这个地方呢，好，这个我们讲说，当事人不可以因不知法规而免除这个故意过失的责任，可以吗？他不能够讲说我对那个法规不了解，所以我要免除故意过失。好，那故意过失在这块不会被免除掉。好，那他说。再来才看有没有阻却责任事由，对，再来才看说，那到底当事人有没有针对法律见解有认识错误的情形， 法律见解。那这个法律见解认识错误，如果当事人真的是有充分的理由，啊，当事人有对他所提出的那个法律见解，他是有充分的理由的话，啊，那这个时候的确可以在这一块呢来主张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可以吗？在这一块，啊，虽然他已经有故意过失、有责任能力，但是在法律见解这一块有相当理由、有充分的理由啊，可以证明他的见解应该是可采的话。虽然这个见解可能跟其他多数人的看法不同，好，那还是有可能可以主张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好，那最后才看什么八条弹书，啊，那八条弹书，那你说那这个八条弹书不是一样吗？两位老师的看法是说哈，你如果实务上你们不愿意承认这种法理，你们如果不愿意承认这一种主确责任的这种法理的话呢，那你也可以去用什么？你也可以去用法法第八条弹书呢？来让当事人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简单就只有三个层次啊，就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先去认定他的年龄跟精神状态，那这很简单。第二个，再去看有没有故意过失，故意过失的判断，这个内涵比照刑法。那在这一块的时候呢，当事人不得主张对法规的不知而免除故意过失责任。第三步才去看，那当事人在法律见解错误这一块呢，有没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可以吗？好，那如果说实务上他不愿意承认主确责任事由这样的法理的话呢，也可以用法法八条弹书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样懂我的意思？就三个层次来看。好，那我觉得这个看法本身是相对是比较清楚、比较客观。啊，你看国内的教科书在讲这一块呢，其实都是混着谈。那这个看法本身就比较有秩序的来处理这个有责性这个部分。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接着就来看到第四个单元，来跟同学介绍啊，行政秩序法的处罚的主体跟处罚的对象。好，处罚的主体这个地方啊，我们原则上啊，行政秩序法是由行政机关来发动，好，所以原则是行政机关为之。但是有一些少数例外的情况呢，也可以由法院来采取行政秩序法。好，那这个要稍微记一下，这个在我们的社会秩序维护法里面有谈到社会法。好，社会法当中你看到它的第四行，社会法当中的重大罚款，好，一些重大案件的罚款，或者是拘留、勒令歇业、停止营业49页，好，上面重大的罚款、啊、拘留、勒令歇业跟停止营业这四件事情是什么？是由地方法院的简易庭在做，可以吗？好，那所以只有这四个例外，这选择题会考选择题。好，下列哪些行为是由法院啊来决定？那这四个啊，重大罚款、拘留、勒令歇业、停止营业，啊，社会法的规定，这是例外。好，那其他的呢，通通都是由行政机关在做行政秩序法。好，那这个很简单，但是选择题。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的是处罚的对象。好，处罚对象这个地方我们谈，一般的自然人比较没有问题。好，那比较有争议的是49页的法人、一般的公司。好，那以及什么？以及这个讲义的54页的行政机关。啊，行政机关可不可以作为一个受处罚的对象？好，那还有57页，我们就跟你谈到，虽然是自然人。但是如果是多数行为人一起违规的时候，好，那到底这个处罚上呢应该如何认定？好，我们谈这三块。好，首先呢，在法人这一块呢，法人啊，早期呢，其实你看到50页哈，学说见解这个部分，早期啊，法人一旦有违规的时候，好，到底可不可以处罚这个法人？其实早期是有争议，好，因为早期的讲法是说，既然是处罚，就要去考虑这些有责性。但是法人是一个组织体啊，啊，他没有这个辨别事理的能力，那你要怎么去认定他的这些有责性、责任能力、责任条件啊？这个都很困难啊，所以在早期呢，会针对法人的这个处罚呢，采取一个否定说，啊，他跟你讲说，法人并没有意识能力啊，所以难以认定他的故意过失。好，那这个看法本身会引发什么问题呢？如果今天好，这个公司有违规，好，那我们不能够处罚公司的话，那就会有一个处罚的漏洞。啊，任何的自然人都会以公司的名义呢，去大举从事违规行为。啊，反正我开公司，啊，那去从事违规行为之后，啊，罚不到法人呢，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会产生一个处罚的漏洞。所以在我们的行政法上，目前的学者呢是采一个什么？是采一个肯定书，好，认为说，即便是法人以法人的名义去从事违规的行为，还是可以对法人这个组织体呢来进行处罚。好，那这样的讲法叫所谓的法人实在说，啊，还是把法人呢当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主体来加以认定。那如果说法人是一个实在的主体，可以接受处罚的话，该如何认定法人的有责性呢？那这个时候就看谁？这个时候就看代表，啊，看这家公司的代表。如果这家公司的代表，啊，他有责任能力，他有责任条件，啊，那他的有责性呢，我们就直接什么？我们就直接视为代表的有责性。啊，他的责任能力跟责任条件就直接等同是法人的什么法人的有责性，直接视为，啊，法律上我们是用拟制的方式，啊，法律的技术是用拟制的方式，直接把代表的故意过失视为等同是公司的故意过失，啊，好，那这是什么？这都是学理的讲法，啊，学理上呢才所谓的法人实在说。法人实在说底下怎么认定法人的故意过失，就看代表，代表的故意过失就等同是法人的故意过失。好，那但是这一套直接用视为的讲法呢，其实在我们的现行的行政法法里面并没有完全被接受。好，我们的行政法法的第七条第二项，我们来看一下哈，它怎么讲。七条二项，好，先这样子，我们先看第三条。第三条其实就是肯认，第三条是肯认可以处罚法人。好，他这样讲，他说本法所称的行为人呢，是指实施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自然人，还有什么？圈起来，法人。好，法人。那待会还有一个什么？行政机关可以先去。好，法人跟机关，好，也可以作为本法所称的行为人，可以加以处罚。好，所以考试如果问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处罚法人？啊，法人有没有处罚的适格性？那是哪一条？是第三条。啊，透过第三条，你可以解读说，立法者承认对法人处罚的适格性。啊，那该如何认定法人的故意过失？要看第七条。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所以这两个层次的问题。啊，那第七条第二项他这样讲哈，他说法人，啊，这个中间先跳过法人，有这个法人有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者，可以吗？啊，法人有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者，啊，其代表人，啊，知，啊，而且其代表人，啊，或实际行为的职员或从业人员的故意过失，啊，推定为该等组织的故意过失，这样可以吗？啊，就是说他的讲法是这样讲，啊，他看两类，第一类看代表，第二类看职员。啊，那这个职员当然指的是实际行为的职员。啊，那如果今天代表有故意过失，或者职员有故意过失，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推定这个法人呢也有故意过失。好，代表有故意过失或者职员有故意过失的话呢，都可以推定这个法人也有故意过失，可以吗？两类啊，要么是代表，要么是职员，啊，只要任何一类有故意过失，都可以直接推定。那可以推定代表什么？代表今天法人是可以举反证推翻。好，啊，譬如说今天假设啊，职员有故意过失，我先暂时推定公司也有故意过失，公司可以证明什么？可以证明说职员早就离职了，啊，这个。今天根本就不是我的职员啊，所以他的故意过失呢，不能够推定我公司有故意过失。好，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法人是可以来举反证推翻，啊，证明说这个职员呢的故意过失呢，不应该等同法人的故意过失。好，那但是今天在代表这一块呢，就会引发一个问题：如果你是采取所谓的法人实在说，代表的有责性是等同法人的有责性。那你如果用推定的话呢，这其实会跟学理上的法人实在说这个法理呢，啊，会受到动摇，啊，会跟法人实在说底下的这个讲法呢 会产生肝流如入的现象。所以李慧松老师就跟你讲说呢，这个七条二项啊，正确的做法职员没有错啊，职员可以推定，但是法人这一块应该是要直接视为才对，应该是要直接拟制为公司的故意过失才对啊。所以他的看法是呢，他建议说以后在修法上呢，应该七条二要分两段来看啊。职员的故意过失的确是可以推定，但是代表的故意过失应该是直接视为法人的故意过失才对啊，这样才能够符合法人实在说底下的这样的这个法理。好，那这都是这个立法论的问题啊。就现行法来操作呢，考试的时候还是一样，这两类人有故意过失，都可以推定公司的故意过失，可以啊，可以推定。好，那这个是七条二。好，那接着呢，我们要跟同学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点啊，什么问题点啊？这个问题，譬如说像我们的申论题的考法是像四十九页的下面啊，四十九页下面。他要去追究这个最后一场负责人代表人的责任，啊，这是申论题的考法。那实例题的考法呢，我已经有一个拟答了哈。实例题其实在这个94年的法官就考出来了，啊，应该是放在同学的讲义的62页，94年法官啊，这边已经有详细的拟答，那同学可以去看一下啊。那我们要谈什么？我们要谈的是代表的责任，代表的责任。来，我举个例子哈，今天假设是 A 公司，他底下有一个甲董事，好，甲这个董事，那底下呢还有一些，譬如说乙职员，好，那我们昨天讲过，在很多的行政法规当中，它的处罚对象，好，这个有些法规只有罚公司，有些法规只有罚自然人，有些法规是两个都罚，可以吗？那假设今天这个法规，举例哈，例如说是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假设水污染防治法它只有讲说，凡是有违规的情形呢，我们处罚的主体是罚，啊，违规的情况呢，我们是罚这个法人，我们是罚法人，罚这个事业的组织体，好，好，它只有罚法人，没有罚什么，没有罚自然人。那今天呢，有可能在实务上是甲董事呢，以公司的名义啊去从事违规的行为，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导致公司受到处罚。公司为什么受处罚？因为水务法规定是罚公司，啊，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再依照行政法法来追究代表人的责任？代表人这个啊，代表人这个甲董事的责任。可不可以再依照行政法法来加以追究？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那请问职员呢？啊，因为通常公司的违规行为呢，可能都是董事要职员去做的。啊，这个董事呢坐在办公室里面，他不会亲自去从事违规行为，那可能是职员去做。啊，那董事下令，那这个时候实际的行为人，啊，这个实际行为的职员。好，那他的责任可不可以再透过我们的行政法法来加以追究？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因为通常的违规行为本身都是什么？都是董事下令，好，那职员去做。那这个情况之下，啊，水务法罚了公司之外，可不可以再依照行政法法去罚到代表跟职员？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谈代表人的责任。代表人的责任这一块啊，你听好哦，考试的时候呢，只要他问你代表人的责任，你只要专门去谈法法第15条就可以了。好，代表人的责任全部都放在15条，反过来讲，15条也全部是规范代表人的责任。好，15条这两项通通都是规范代表人的责任。好，再讲一次，15条这两项都是规范代表人的责任，跟职员没有关。好，那首先第一个呢，15条第一项怎么讲哈？15条的第一项它是这样讲啊，他说，司法人的董事或者其他有代表权之人，啊，执行职务啊，因为执行职务或者为了司法人的利益，啊，那违行为导致司法人违反行政法上义务，应受处罚的话， 好，那如果他说该行为人如果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时候呢，那应并受同一规定罚款的处罚。好，他的意思是说，今天是代表的行为，啊，十五条第一项是代表的行为，就是代表人啊，代表人这个行为呢，那导致什么？导致公司受罚，代表人的行为导致公司受到处罚。代表人的行为导致公司受到处罚啊，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今天这个违规行为是代表他实际去做，代表实际去做，跟职员没有关系啊，代表他实际去做这个违规行为，那导致公司受到处罚。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代表，那要看，要看什么？要看说这个代表对这个违规的行为呢，他说好，如果该行为人就代表。代表对该违规的行为呢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话，代表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好，代表对这个违规的行为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罚代表。那反过来讲呢，如果今天代表啊，对这个违规的行为呢，对他的违规行为导致公司受罚这一块呢，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他可能只是一般的轻过失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罚代表，可以吗？就不罚代表。好，再讲一次，如果今天这个违规的行为是代表亲自去做的违规行为，那导致公司受处罚，代表对这件事情，他的违规行为导致公司受罚这件事情，他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话，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罚代表。好，那反之呢，我们就不罚代表，可以吗？这很简单。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要不要？可不可以罚？可不可以罚法人？可不可以罚法人？可不可以罚法人？公司啊，公司可不可以罚？啊，公司当然可以罚。公司不是刚刚写在黑板上面罚公司了吗？是不是？但是公司受罚不是因为罚第十五条的问题，而是因为个别法规，了解吗？所以这两个情况之下都会罚到公司，但是这个罚公司是因为个别法规罚到公司，而不是因为罚法去罚到公司。我们刚刚讲过嘛，罚第十五条只有专谈代表的责任，不给予其他，再了解吗？好，那第二项是这样讲，第二项讲说，如果今天是司法人的职员。或者从业人员受雇人因执行职务为了司法人的利益导致司法人违反行政法上义务应受处罚，那司法人的董事或其他代表权之人如果对该行政法上义务的违反呢，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尽其防止义务的话那应并受同一规定罚款的处罚。那第二项讲的是职员的行为，职员的行为呢，还是一样，导致公司受到处罚。因为职员的行为导致公司受到处罚，那这个职员的行为导致公司受到处罚呢？他看什么？他看这个代表的监督。好，这个时候呢，他去看代表有无善尽。有无善尽监督责任，代表对职员有监督的责任嘛，所以我们去看代表有无善尽监督的责任。好，如果今天他说代表呢对于这个职员的行为导致公司受罚这件事情呢，他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话，好，就是如果说今天代表没有善尽监督的责任，那代表什么？代表说今天是代表呢，对这件事情呢有故意，代表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罚谁？我们也可以罚到代表。那如果说今天代表呢，他有善尽监督的责任，代表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罚代表，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 那你看这边，他说代表有这个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是指什么？是指说他对他的监督责任啊、监督义务的违反啊，是不是故意违反这个监督义务？啊，是有对他监督义务的违反有没有重大过失？这个故意或重大过失指的是监督义务违反这件事情，啊，违反监督义务这件事情，他有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啊，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啊，这个违反监督的责任，对他的监督的责任的违反这件事情有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啊，那如果是没有的话呢，我们就罚。没有善尽嘛，没有善尽监督责任的话呢，就是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我们就把它代表，可以吗？好，那可不可以罚法人？还是可以的。好，但是因为法人受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个别法规的规定，公司受罚是因为个别法规的规定，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可以讲说呢，这个第二项，啊，第二项它其实还是针对这个代表的责任在谈，好。那只是说呢，我们是去追究代表监督责任的违反。那第一项是因为我们去追究代表他自身的行为。好，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就是这两项呢，都是在谈这个代表的这个部分。好，那同学可能会问说，那如果是在第二个情况之下，难道都不用去追究职员的责任吗？明明就是职员的行为才导致公司受罚。好，那难道不用追究职员的责任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职员的责任呢，它是放在你的立法理由，立法理由啊，立法理由，同学可以看到你的讲义，请来看到52页，好，52页，52页那个出题字下面啊，他怎么讲？他说，又该司法人的职员呐、啊，受雇人、从业人员，好，画起来啊，除个别法律有处罚规定者外，啊，并非。当然依第二项的规定来加以处罚，理由是什么？画起来，理由是啊，为了避免株连过广啊，因为他认为说我们已经罚了法人、罚了公司、罚了代表，够了啦。好、哦，那代表通常他也是拿薪水而已，好、哦，他也是听上面的指示去做的嘛，就没有必要再株连过广，罚到公司、罚到代表，大致上就已经够了，好、哦，就已经能够避免就已经可以达到这个警惕制裁的作用。那就没有必要再株连过广到职员，这样可以吗？所以职员的责任本身，好、哦，这个除什么？除法规，啊、哦，除法规有，除法规有特别规定者外，除法规有特别规定，除了法规有特别规定者外呢，否则呢，啊、哦，否则不罚，我们行政法法是不去罚到。否则，我们行政法是不去罚到这个职员的责任，可以吗？除了那个其他法规啦，就像水污法或者其他法规，有去罚到这个职员。好，那否则的话呢，我们的行政法是不开这扇窗去罚到职员，可以吗？好，那以上是这个架构上你要知道的，好，15条这两项它的适用时机。好，那接着呢，要谈一个问题，就是说哈，这个15条它这样讲哈，他说。因并受同一规定罚锾的处罚，这个因并受同一规定罚锾的处罚，在解释上该如何解读啊？例如说，今天罚公司罚了这个50万，公司罚了50万，好，那我如果也依照15条去罚代表，我是罚这个代表也罚50万，还是说是公司跟代表一起 share 这50万？啊，一起什么？一起这个分摊这50万，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到底今天我罚公司，水务法是罚他50万，好，那我今天依照15条去连接到董事的责任的时候呢，我董事的这50万呢，啊，是跟公司一起 share， 我是跟公司一起并受同一规定，并受水务法的规定去罚50万，还是说我也可以分别对公司啊对董事呢来罚50万？这个其实文艺上会解释上会有空间，啊，就是可能两种讲法呢都有可能可以解读，但是目前实务的做法是什么？目前实务的做法就是分别法，分别法。我罚了公司罚了50万，还是可以再对董事再罚50万，分别法，了解吗？好，对，这个所谓的并受同一规定的意思是说，啊，个别都可以去罚到50万，可以吗？好， 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那第三项怎么讲？好，第三项讲说，依照前两项这个并受同一规定受处罚的罚款啊，画起来哈，不得超过新台币100万。啊，原则上不得超过新台币100万。譬如说，今天我的水务法是罚150万，啊，罚这个公司罚150万，那也因此呢，我公司可以罚到150万，啊，罚150万。但是今天这个董事呢，董事可以罚到150万吗？啊，我们说怎么样？我们说不可以超过多少？不可以超过100万。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原则上呢，今天依照水务法去罚公司，啊，它可以罚到150万。譬如通常法规不会是一个金额，通常法规是一个范围啦。譬如说我是50万到150万，可以吗？法规都是一个范围啦。好，那我依照水务法最高可以罚公司罚到150万。好，这个时候董事要跟他并受同一规定的时候呢，最多罚到多少？最多就罚到100万，就是50到100万，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原则是这样子，但是有例外。什么例外？我们看代书，代书跟你讲说啊，如果今天他所获得利益，啊，代表所获得的利益呢，已经超过100万的话，那可以在他所获利的范围内呢来裁处之，啊，因为他认为说，如果今天代表有因此而获利的话，那限缩在100万呢，其实这样就不公平。好，所以假设今天的这个代表呢，他获利可能是120万，啊，他获利120万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代表这一块呢，可以罚到多少？就可以罚到120万，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是在他所获利的范围内呢，来做这样的裁处。好，所以你可以简单这样整理。在这个代表的责任这一块哈，你可以这样子整理说，原则上，啊，这个原则上呢是跟原则上是与法人啊并受同一规定，啊，并受同一规定处罚，啊，原则上是跟这个公司法人并受同一规定来加以处罚，那这个处罚金额呢？啊，且不得逾这个100万。原则上就是跟法人并受同一规定来加以处罚，那且不得逾100万。但是有例外，什么是例外？例外的情况就是说，如果今天代表他有获利，他的获利又超过100万的话呢？那可以在他所获利的范围内呢，来酌量的裁处。啊，第二是说，当这个代表获利逾100万，当代表获利有逾100万的时候呢，啊，得于这个获利的范围内来裁处之。在代表获利有超过100万的话呢，可以在获利的范围内呢来裁处之。好，好，那这是什么？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代表这个处罚的金额。好，原则上是先跟公司这个做同样的规定的处罚。好，然后你去看他有没有超过100万，那超过的话呢，要往下压到100万，然后再去看那到底这个代表的获利逾100万，那如果有的话呢，再往上提。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提到这个获利范围内呢，来加以裁处之。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这个代表的处罚的金额。啊，在这个94年法官呢，就是问你这个代表的处罚金额。所以同学，你对这个第三项你就要特别注意。好，考试要你算的时候，你要算得出来，到底个案当中要罚多少钱。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的这个罚法的15条这个条文，这条文其实很重要。好，不是其实就很重要，要把它看熟。那这个接着呢，这个下面有一个99年书记官哈，这个题目都有详细的解答，可以回去做演练。好，这个去年的考题。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接着我们要往下看，看到54页。54页，我们来跟同学介绍所谓的行政机关这个地方。好，行政机关可不可以来作为这个受处罚的对象？ 好，如果考试问你可不可以处罚行政机关，其实我们的行政法法已经有讲到可以。好，在法法刚刚的第三条呢，就有讲到说可以去罚行政机关。好，但是在学理上还是有讨论的空间。好，特别是什么？特别是说，如果当这个行政机，当这个受罚的行政机关跟处罚的这个机关，开罚的机关跟受罚的机关呢，他们是同一个公法人的话，譬如说举个例子，台北市是一个公法人，台北市底下的公车处，啊，的公车呢可能排放废气，啊，公车处的公车可能排放废气，那请问台北市的环保局可不可以来对公车处排放废气的行为来开单处罚？谈这个问题。好，如果今天啊，这个如果今天是不同公法人的机关之间有处罚的话，譬如说公平会啊去处罚这个台北市的环保局，假设今天有个案子是公平会要去处罚北市的环保局的话，那这其实是什么？这其实是不同公法人之间可不可以处罚的问题，可以吗？因为公平会是中央嘛，代表国家嘛。北市环保局是地方嘛，是不同公法人，好，那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说，在同一个公法人里面，啊的不同机关之间，可不可以来进行处罚？我们要谈左边这一块，右边这一块我们等到第六回再来谈。好，那到底今天同一个公法人的机关之间，可不可以来加以处罚呢？按照学理的讲法啊，这个学说上，像陈汉仁老师，啊，像翁月生老师呢，他们的讲法都认为说啊，不可以。啊，他们说这个同一个公法人的机关之间左手打右手，好，那权利义务呢基于混同的法理呢，它整个消灭掉了。好，今天环保局去对公车处开罚，那开罚的话，等于是公车处负有一个这个缴纳罚款的义务，那环保局有一个开罚的权限，那权利义务呢都混同到了台北市这公法人身上。好，那这样的做法本身呢跟法理也不合，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理由是在于说，这个同一个公法人的机关之间互相处罚，啊，这其实给人的观感也不好，啊，所以这个两位老师的讲法是说呢，如果是同个公法人的机关之间真的有处罚的必要的话呢，是透过什么？透过行政监督，啊，就够了。好，啊，今天环保局呢建请台北市政府，啊，来纠正公车处的违规行为，啊，透过行政内部的这种上下监督的这种机制呢，就能够避免这些违规行为的发生，好，那没有必要来进行处罚，啊，这是一种否定说的讲法，好，那但是呢，其实国内的多数学者是比较肯定可以处罚行政机关，还是可以处罚行政机关，那理由是什么？理由很简单呐，啊，这个什么，枉死犯法跟庶民同罪啊，抽象的枉死犯法跟庶民同罪啊，不是在影射任何人嘛，是不是？好，那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怎么样？这个基于处罚的公平性，啊，我们基于处罚，现在是公主的时代了嘛，是不是？现在没有王子了。好，那这个我们说基于这个处罚的公平性呢，好，所以即便是什么，即便是环保局，啊，即便是公车处有排放废气的话呢，还是可以去处罚这个什么，处罚这个公车处，啊，你不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好，这个一般，比如说，假设是民间客运公司、首都客运排放废气，就要被开罚。那台北市的公车废气呢，就不用开罚，这样没有道理。好，所以这个通俗的讲法呢，基于处罚的公平性的考量，他认为说，即便是行政机关公车处有违规，还是可以对他来进行处罚。那个行政法的什么权利义务的混同啊，这个问题本身其实跟人民跟这个真正的处罚公平性权衡之下呢？啊，他宁可牺牲那个法理，宁可牺牲这个什么权利义务混同的概念，公平还是比较重要。啊，一般人民跟国家机关之间的公平还是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哈，这几年突然之间变得很火热。啊，连续考了这个两个考题，哈，九九政大跟九八升等都考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55页，同一个公法人内的机关可不可以相互裁罚？那第一说是陈老师的讲法，陈汉仁老师哈， 你看到最后两行，他说陈老师认为要依照行政监督的内部的监督机制就可以处理的，没有必要裁罚。好，那通说的讲法呢是基于什么？基于这个公平原则啊。第二点打勾，第二点是通说的讲法，基于公平原则。好，那所以呢，即便是机关有违规，还是可以来加以处罚。好，那我们的法法第三条跟第十七条呢，都持相同的见解，这样可以吗？好，那这样就可以了。好，这个下一个问题呢是问说，如果今天公车处被开罚了，他可不可以救济？可不可以打诉愿？那这个我们要等到在诉愿法再来谈，会比较清楚，啊，架构上比较完整。你到目前为止只要去处理第一块就可以了，这样了解吗？啊，就这个行政机关可不可以作为一个受罚的对象？那通说跟实务的做法都是可以，都是可以。好，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的是讲义的第五十七页。第五十七页，我们来跟同学介绍第三块所谓的多数行为人的处罚。这一块主要来谈那个问题是啊，如果今天有一群人共同去做违规的行为，好，那我这个主管机关呢，到底要如何来做成这个处罚的决定？那在我们的在讲法法第十四条之前啊，我们先谈一下早期的做法。早期在实务上呢，有一种现象是说啊，譬如说今天甲、乙、丙这三个人一起共同去盗采砂石，甲、乙、丙三个人呢一起共同去盗采砂石，好，那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三个人有故意共同去从事违规的行为，啊，有故意共同去从事违规的行为，啊，那过去呢，我们的实务上是这样做，只要你有故意共同去从事违规的行为的话呢，我们的处罚，啊，都是什么？都是主管机关只开一张罚单，只开一张罚单，而那一张罚单呢，可与这个三个违规行为人呢，有一个公法上的连带责任。连带债务的关系，可以吗？好，所以在早期，只要是一群人有故意共同去从事违规的行为的话，那通常是什么？通常就是这群人呢，要共同负起违规行为人是共同负起公法上的连带责任，共同负起公法上的连带责任，就是我开一张罚单，那一张罚单可能很重，好，那而且呢是什么？这三个人要负起连带缴纳的责任，啊，是公法上的连带责任的概念，啊，去开一张罚单，那张罚单本身，啊，就是针对这三个人，啊，那这个连带责任本身是不可分的，啊，公法上的连带责任不可分，那代表什么？代表你们内部要怎么去拆呢？是你们内部的事情，啊，这个甲乙丙三个人内部呢，啊，到底谁要缴多少钱，是你们内部去分摊的问题。对外对国家来讲呢，我只收一笔钱，我就开一张罚单，好，那这个罚单是不可分，好，那但是这样的做法本身其实呢就忽略了什么？忽略了有可能这三个人呢他的违规情节还是有轻重之别，好，那你只有单纯开一张罚单，好，那这无法凸显出这三个人的违规情节轻重，那这跟行政法的一个处罚的精神呢就有所违背，好，所以我们目前的新法的规定是这样子，这个目前的法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它是说，只要是一群人有故意共同实施啊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我们是依什么？我们是依照依其情节的轻重，啊，依情节轻重，依违规情节轻重来什么？来分别处罚，啊，依情节轻重分别处罚，这样的做法本身是比较合理的。啊，因为有可能这三个人呢，在盗采的过程，比如说甲可能在把风开车把风，那乙丙呢实际去开挖，啊，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刑法上，在认定这些责任上呢，都还是会有程度之别，啊，那行政法法呢，就参照这样的想法，认为说还是得依照情节的轻重呢来分别处罚会比较理想，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现行的做法，好，一群人有故意共同去从事违规行为的话呢，目前的做法就不是公法上的连带责任，而是分别处罚，分别开罚单，跟他讲。好，那这是第一个点。好，那第二个点是什么？第二个点是 在这个条文的立法理由当中，他谈到了一段话。好，那这段话就引发了说，到底我们行政法法呢有没有采取类似于教唆犯、帮助犯的概念？我们来看一下，在各位的立法理由，哈、哦，就是在下面的部分。好，下面第一点怎么讲？他说，哈、哦，本条，哈、哦，话讲是行政法上共同违法的规定，不采刑法上教唆犯、帮助犯的概念。他说刑法上那个教唆犯啊、帮助犯啊，在我们行政法法上呢不加以适用。为什么不加以适用啊？他两个理由稍微记一下啊。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因为行政法的不法内涵跟非难评价没有像刑法这么的高。好，那刑法呢，刑法其实在处罚教唆跟帮助犯在理论上都有争论的啊，有没有必要针对教唆的行为或者帮助的行为也要加以处罚，刑法上都有争论。那我们行政法上呢，行政法的非难评价没有这么高，哦，就没有必要去扩张这个处罚的范围，懂我的意思吗？就跟那个未遂的处罚一样，类似的想法，哦，就没有必要呢做这个比较刑法相同的处理，哦，所以这第一个理由，啊，哦，非难评价不那么高。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实务上很困难，很难区分的，啊。我们说刑法上可以区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第一线执法是检察官。那最后是由法官来决定谁教唆谁帮助，好，由法律来决定。但是在我们行政法上呢，第一线执法的是公务员，好，那你要公务员去判断谁教唆谁帮助，哇，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讲呢，这还是很法律很专业的认定，好，所以他说实务上公务员执法呢，这个不容易区分啊，那容易导致一些财阀的一些困扰，好，可能当事人会争执啊，不是啊，我是教唆，我不是帮助啊，或者我是帮助，我不是教唆啊，好，那所以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意见，那因此干脆立法者就怎么样，就完全好不去罚这个教唆跟好就不采刑法这个教唆跟帮助犯的概念，好，但是这个条文好，其实立法理由这样子写好，到底我们是完全不罚教唆跟帮助的行为？还是说教唆跟帮助行为还是有可能加以评价呢？这其实又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哈，国内呢有两种讲法。国内第一种讲法是李慧忠老师的讲法。李慧忠老师的讲法，他完全是看这个立法理由的这个论述。他说立法理由讲得很清楚啊，就是不乏教唆跟帮助的行为。好，所以什么？所以除非，这个讲义没有，是我们补充的。这个除非什么？除非这个法律或者自治条例有特别明文规定，除非法规，好，法律或者自治条例呢有特别规定，要去处罚教唆跟帮助的行为的话，除非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好，否则呢？教唆跟帮助的行为在行政法上呢是不加以处罚的。好，你单纯只有教唆，你单纯只有帮助，你没有实际去从事那个违规行为，我们就不罚。啊，否则不罚教唆跟帮助的行为。单纯的教唆跟帮助的行为本身，在我们行政法法的立法理由当中，好，他认为那个立法理由的想法是就不罚。好，所以除非是实际有从事违规行为，好，那才有处罚的可能性，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是第一个讲法，好，完全把教唆帮助把它割开。好，那第二种想法呢，其实是相对多数的，好，因为第二种想法其实数人头来看的话呢，就是比较多数的见解。多数的看法呢，其实是认为，这个法条呢，我们是参考德国的所谓的这种单一正犯的这种想法，单一正犯理论的这种想法，像这个什么黄金老师他采这个理论嘛，是不是？那这个他是不是说我们这个法条是参考好德国的单一正犯的这个理论？那单一正犯的理论底下哈，针对这个教唆，你有教唆的行为跟帮助的行为本身，好，这个有没有可能来加以评价？有没有可能教唆跟帮助的行为还是有可能啊？是不是？怎么讲？他是说，只要你是对构成要件的实现有所注意， 啊，这当事人呢，你的教唆或帮助行为对那个构成要件的实现本身有所注意的话，都有可能来加以处罚。好，这个只要啊行为人啊，只要其行为。只要当事人的行为对构成要件的实现有所注意，那这个时候呢，都还是有可能来进行处罚啊，这个皆可处罚。好，那只是说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评价是说。处罚的轻重呢，我们是依照他参与的啊参与的情节轻重而定。处罚的轻重。则一啊当事人参与的情节。则一当事人啊参与啊参与的情节，轻重而定。啊，只要是对构成要件的实现有所注意的话，那都可以加以处罚。那只是说处罚的轻重，我们是当事人他参与的情节轻重而定，这样可以。所以在这样的讲法底下，其实你有教唆，你有帮助的行为本身，只要是对构成要件的实现有所助力，都还是有可能被加以非难、加以评价。那就有的意思吗？好，那只是说我们不把它叫做教唆犯跟帮助犯而已。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在这两个讲法底下，其实在适用上，在实际适用上，结论就会有差，了解吗？那我们考试的时候哈。我的看法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时间不够，我们还是以多数为主。那如果你时间多的话，你可以两边都来看，这样了解吗？因为 B 老师也会出题，好，所以我们两个都还是谈，来这两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到底教唆跟帮助行为有没有处罚的可能性，在 B 老师的看法底下是完全没有法，除非法规特别规定。好，那通说是说呢，这个立法理由的讲法，它其实是要去。采取德国这个单一正犯理论的想法，啊，那即便是教唆跟帮助的行为，只要他对构成要件实现有所注意的话，都还是有被非难的可能性。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说明的一个这个十四条的适用注意的地方。那十四条在特别注意哈，在他的立法理由第二点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讲，他说六本条规定的行为主体的外部的共同实施，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好，我们往下看。他说哈，在两个以上的这样好了，他是这样讲。他说，我把它看完就好。第二点把它看完。他说，这个本条所规定的行为主体的外部共同实施呢，在两个以上自然人不予疑问啊，就应该不生疑义啊。但是以与以司法人作为处罚对象的情形呢，则是指两个以上不同的司法人共同去违规啊。或者是司法人跟其他的第三人去共同违规，好，那所以如果只是什么受罚主体的司法人的内部关系者，啊，像司法人的机关或职员，则不在本条规定的范围内，是什么意思啊？他讲说哈，这个法十四条所讲的故意共同实施，啊，这共同实施的要的概念呢，指的是什么行为主体？行为主体间的这个外部的共同实施，啊，外部的共同实施，而不包括内部的共同实施，这什么意思？譬如说，举个例子，两个都是自然人，这个没有问题，好，这样讲，两个都是自然人，他们两个去从事违规行为，共同去违规，那这个有法十四条的适用，好，或者什么？或者今天两个都是公司。两家公司一起去违规，那这个也有法十四条的适用，或者什么？或者一家公司，好，那另外是什么？另外是这个另外一个自然人，这个也没有问题。好， 那但是如果今天是什么？如果今天是这个公司跟什么？跟他内部的代表，或者公司跟内部的职员，他说这个就不是所谓的故意共同实施的概念了。好，因为你代表或职员呢，你其实是跟公是公司里面内部的一份子嘛。好，所以这个时候就不是我们法十四条去评价的部分。两个自然人，两家公司，或其中一个是外面的自然人，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这个自然人是内部的代表或者职员的话，这个就不包括。那懂我的意思吗？就这样说。好，那这是立法理由的部分。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个哈，在法十四条，大法官曾经做过一号解释，130页哈，有一个638号解释，不是，各位的哪页？各位的这个58页哈，58页。这个638号解释在谈什么哈？这个是各位的证交法的一个问题啊，他谈说，一般这个公开发行公司呢，那我们的证交法有规定。他要求这个公开发行公司的这些董事啊，跟监察人呢，他至少要共同持有公司的股份，达到一定的这个比例、一定的数额。为什么？因为如果这家公开发行公司的董事跟监察人啊都不敢买这公司的股票的话，那你怎么去说服人家、去说服人民来相信这个公司是健全的？好，所以在证交法当中呢，他会要求说，公开发行公司的这个董监。啊，对公司的这个股份呢，至少要持有一定的比例以上。好，那如果说没有持有一定的比例以上的话呢，那这个当时哈，就是在638以前呢，当时是这个金管会的一个这个行政命令啊，来规范这个处罚的事项。好，好，那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怎么去评论这一块。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大法官在抽象论述的部分，他讲哪些话啊？他这样讲，看划线的地方第一段啊，他说行政法的处罚以违规、以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为前提啊，而实施处罚构成要件行为的义务主体呢，自属依法处罚的对象，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哈，立法者并非不得就他人的违规行为，可与他特定人防止的义务啊，并因其违反这个防止的义务呢，而使其成为行政法的对象啊，所以有可能今天。这个受罚者他不是违规行为人啊，但是我是针对这个受罚者呢，我事前科予他一个防止的义务啊，那他如果没有尽到防止的义务的话呢，也有可能成为受罚的对象。像什么？像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法的什么，刚刚那15条的第二项嘛，是不是？那代表的这个监督责任有违反啊，今天代表有可能他不是去指示职员从事违规行为，是职员自己要去做的。但是如果是代表对职员的监督有疏失的话呢，那还是可以对代表呢来进行处罚。好，那他跟你讲说，因此行政处罚的对象呢，啊，这个既然是涉及到人民权利的限制，啊，那为了符合法治国家，发现好，处罚法定跟处罚明确性的要求，好，除了有法律或者法律具体明确授权和法规命令这两个情形之外呢，不得尽以行政命令。啊，来定之，啊，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去规范处罚对象，啊，那原则是法律，要么是具体明确授权的法规命令，啊，那换句话说，如果是行政机关的职权命令，或者只是概括授权的命令呢，这个都不可以，啊，那如果是针对违反同一行政法上义务的人有多数人的时候，这个规则方式啊，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罚。为原则，啊，多数人共同违规，原则上是分别处罚，像是14条，啊，那如果今天立法者要有不同的规定，啊，你要去平均分担这个规则的方式，啊，或者是说你要赋予他们有连带责任等等，啊，那都必须要有法律或者法律具体明确的授权呢，啊，这样是这个才是合宪，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讲说，像我们刚刚的法14条。一群人啊，数人共同违规，数人共同违规的情形呢，原则上是什么？原则上就是依其情节轻重，依情节轻重， 数人共同违规的情况，我们原则上是依情节轻重来分别处罚。好，依其情节轻重来分别处罚，这是原则，因为已经有法14条明文规定了。好，这是原则，数人共同违规的时候，好，我们原则上是情节轻重，依情节轻重分别处罚。那可不可以今天这个采取例外的规定？譬如说平均分摊，平分，啊，平均分摊，啊，这个这张罚单假设除以3除以4，平均分摊，啊，或者什么，或者像实务上有些是连带，啊，共同负起连带责任，负起连带责任等等等，可能有很多种设计方式，这些设计方式不是不可以，啊，不是不可以，只是说呢，你必须形式上要用什么，要用法律。或者是法律具体明确授权的法规命令才可以。好，你要去采取什么其他例外的做法，你要平均分摊啊，你要连带处罚啊，好，不是不可以，只是说形式上请给我法规法律或者法规命令啊，这样才可以，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是638号解释，你把它抽出来的一个法律见解的部分，你把它掌握住。好，这个法律见解这一块，好好，那这个见解你了解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个案。好，这个个案呢，就是涉及到我们的证交法的26条。好，下一段。26条，他就跟你讲说啊，公开发行公司它的全体董监，好，必须要持有公司的股份达到一定的数额，达到一定数额。好，那这个呢，在26条的第2项有授权，下一段哈。下一段有授权给主管机关金管会去定一个这个公开发行公司董监 股权陈述及查核实施规则，你把它圈起来的规则。好，它是一个行政命令。好，那这个规则里面就讲到说，这个它也是重申哈，这个董监全体董监持有公司的股份要达到一定的数额。好，那如果说没有达到数额的话呢，你跳三行。他要求啊，在一个月内啊，在就职后一个月内呢，要补足这个股数。好，那如果说没有补足这个股数的话呢，没有补足股数的话，这个规则哈，你看到这一段的最后一行，这个规则就连接到证交法178条有处罚，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就是说今天这个处罚本身，处罚的效果呢，虽然在证交法有规定。好，但是什么情况可以处罚呢？是透过规则来连接的，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啊，同学，你看到这个看到60页上面这一段，的这个倒数2行，是不是？他是说，如果未依照上开始是规则来补足这个补助的话，那违反的补助的义务呢，可以依照证交法来进行处罚。好，那。他是说，证交法178是规范法律效果的，那什么情况才可以去适用这个法律效果呢？是那个规则去规定，啊，规则去规定。好，那你看到下一段哈，这个规则的第8条就讲说，全体董监，好，如果说没有依限补足这个股数的话呢，他的处罚对象是谁啊？画起来，是处罚全体。所以今天是规则当中去规范这一块处罚全体。啊，譬如说今天 A 公司底下有甲、乙、丙、丁这4个董事。啊，那假设说我们的法规这个计算出来之后，要求4个董事呢全体持有公司的股份，至少是假设5万股。那5万股呢？假设甲呢已经持有了2万股，乙也是2万股，丙呢，啊这个，啊怎么样啊？5000股啊，这个数字太大啊，让自己自陷于困境啊。这个4万股了嘛，啊，这样不行哈，啊。那譬如说他是9000股，可以吗？哈，啊，那现在多少了？现在是49000了嘛，是不是？49000股，那还差1000股，那还差1000股呢？丁呢，他就只愿意什么？只愿意。买500股，那这样还没有满嘛，对不对？没有满5万股嘛，那这个时候罚谁了？全部都罚， 还是一样全部都发，你懂我意思吗？那小海美说，哎、欸，我们都这么努力去买，买这么多的，你才买500股而已，结果我们全部都要被发，这样不公平，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但是今天这个罚全体，它罚全体是哪里规定的？是一个规则在规定的，查核规则在规定的，懂吗？好，虽然那个处罚的那个金额呢，处罚的金额是法律有规定，法律效果，但是处罚的对象，处罚对象是一个行政命令在规定的，一个缺乏法规具体授权的规则，查核规则在规定的。好，那大法官就说这一块就不可以的，不是说你不可以罚全体哦，他不是这样讲哦，你要罚全体也可以啊，你要全部都罚，你要平均分摊，你要连带责任，就随便啊，但是原则上就是你的位阶要够了。位阶至少是法规命令，好，那本案呢缺乏法规具体明确授权，所以针对这个处罚对象的规定呢违反法律保留，就让它违宪失效，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这个都还没有考过，好，所以6382解释要请同学要特别掌握，这种解释行政法的解释其实不多，所以通常考试容易考大法官去解释，因为老师出题就不会有争议嘛，出解释案例抽出来就可以考当考题了。好，那所以这个都还没有考过的解释，你就要特别注意啊。他考一个实例题，那只有用一个规则啊来规范这个处罚全体，那这里呢就是违反什么？违反大法官的要求啊，形式上。好，那如果说今天主管机关他不是要去处罚，他除了处罚之外呢，另外对丁发函啊，令补足股数，要求这个董事呢要补足这个50000股的股数，这个命董事补足股数的这个公文书哈、哦，性质上是不是一个财罚性处分？要当事人补足股数？不是。好、哦，这个命补足股数本身呢，这个性质上呢不是一种制裁的意味啊，它不是一种处罚。如果今天主管机关金管会发函，啊，要董事来补足这个剩余的股数的话呢，啊，这样的做法本身不是一种处罚，在哪里？在你的61页，61页的这个划线的地方嘛，他说，至于补足股份陈述啊，只是一个行政法上的义务，画起来不具有财罚性，啊，不具有财罚性，啊，所以呢，我如果今天我对甲乙丙丁做了罚款，又对他们做一个命补足股数的要求，有没有违反一行为不二法？没有，啊，因为这不是处罚，啊，自然没有重复处罚的问题，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啊，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638号解释，啊，再一次强调，这很重要。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接着我们要往后看，啊，62页这个题目我们可以自己看，自己做研究，这个都有问答。啊，接着我们要看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68页。处罚对象的优先顺序啊，这里处罚对象的优先顺序是要讲什么？他要讲的是啊，在我们行政法的领域啊，我们要处罚一个当事人，是不是以违规行为人为处罚的人？这个对象啊，是不是只有限于违规行为人才可以加以处罚？好，要谈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好了，以前在台湾职业的时候呢，曾经接过一个案子啊，那个案子是就是有一个老先生哈，这个他已经往生了哈，那当时他还在的时候呢，他就是来我们事务所来这个委任嘛哈，那他的需求是说他接到一张罚单，就应该说接到这个环保警察的通知，好、哦，那通知说呢，他有一块土地，好、哦，这个被别人倾倒废弃物，那这个他说，哎、欸，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呢？那原因是在于说，这个老先生呢，他继承上一辈的这个土地呢，是一个基林地，好、哦，那他在全台湾呢，都继承很多块基林地，都很小，一点点，好、哦，所以他也不知道说他的土地。啊，在树林那一带呢，被别人倾倒废弃物，被别人开挖倾倒废弃物，可以吗？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就委任我们来帮他看说，那到底，他被这环保警察这个传讯要去做笔录嘛？好，那我们就帮他去，就陪他去嘛。但是还没有去 还没有去这个警察局之前呢，我们就先去现场去勘验，因为总他去找那块土地啊，等于是这个很像什么，这就很像是这个黄金传奇一样，就先去搜寻那个土地在哪里嘛，因为我们都没有看过啊，因为他也不知道他有那块土地啊，他是突然接到一个罚单，他就去找去找，那去找的时候呢，因为真的是穷乡僻壤，在树林那一带，那就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就是说我跟那个老先生在这个山头上，然后我们就看到好像另外一个山头，另外一个山头的这边，应该就是这一块是他的土地。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怪兽，怪兽呢在开挖，那感觉应该是这一块是他的这个土地被开挖，因为听人家说是他的土地被什么，被这个开挖，然后砂石拿去卖，然后怎么样，然后再盗废弃物下来，对，他等于是这个非法的业者赚两笔嘛，他先赚这个砂石土石这一笔嘛，然后再赚这个可以买废弃物的这个费用，他这个废弃物你知道买多深啊，买这个两层楼，真的是很夸张啊，那不打紧啊，那我就看这边有这个开挖，一定是这边，但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要讲说就是我们先去看嘛，那还没有叫警察来嘛，因为警察也不知道嘛，环保警察他只是接到别人的这个检举而已，所以环保警察他也不知道是哪一块土地，那我们就先去看，看到这边之后呢，我们就想说好吧，那这样我们去就实际去现场去盘问看看好了，那我就跟老先生说，那我们走吧，那老先生说，那还是你自己去好了，那我就自己去，好，那我就请，我就叫警察，他叫警察啊，好，就警察就过来了，我就上山，然后呢，然后就跟警察，就第一次什么，就搭上警察的摩托车，就不用戴安全帽，抱着他，然后他就一下就过去了，结果搞了半天，我们搞错了，不是这一块，是在隔壁，在隔壁山头了，讲这都是废话，开始那我的意思是说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今天这个环保警察凭什么说要求这个当事人这个土地所有权人，他也必须要负起这个相关的责任那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在我们这一块我们在谈行政法上的这个责任人他不是只有谈违规的行为人即便你没有从事违规的行为，你没有去开挖那这个时候呢，你对这个土地是有所有权，没有管理的可能性，那还是有可能要你负起相关的责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两块行政法上的责任人有两种，第一种是行为责任人第二种我们叫状态责任人。说行政法上的责任，责任或责任人，有行为责任跟状态责任。什么是行为责任人呢？行为责任人，我们看一下这很简单，就是你实际有去从事这个违规行为，你去做这个开挖行为的话呢，那我们对开挖的违规行为人，要他负起这个。相关的这个行政法的责任，所以你看一下讲义的部分68页，行为责任是指说当事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导致公共安全危害发生的话呢，那要你负起相关的责任。那你注意这里的行为责任其实并没有严格限于是要实际做这个违规行为，包括什么？包括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人的行为，所造成。但是你对这个他人呢，是有一个什么？是有一个监督的可能性。像譬如说父母对子女，或者是雇主对受雇人，或者家长对家属，可以吗？所以这里的行为责任人，原则上还是什么？还是违规行为，就是实际从事违规行为的人呐。但是对那些职员，或者是对这个子女或者家属这一块呢，那有可能会科予这个父母。家长或者雇主呢相关的责任，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考试的时候还是以原则上是以实际从事行为这个人来讨论。那什么是状态责任人呢？我们看一下69页，状态责任人是讲说 有时候我们行政法上并非以行为跟危害的发生的因果关系啊来要他承担责任，而是什么？发起来哈，而是因为对发生危害之物啊，你有所有权，你有管理力，那要求你负起相关的责任。啊，所以状态责任人一般又可以分成两块，一块是有所有权之人，第二块是什么？第二块是对这个危害之物呢有实际上管理力之人，有管理力之人。啊，譬如说这个就像所谓的使用权人啊，这个使用权人，这个使用权人像什么？像承租人啊，就是像承租人，好，那这种所谓的有管理力之人，好，实际的使用权人，好，那这两块呢，都是所谓的状态责任，可以吗？好，好，你看到你的讲义那个括号 A， 括号 A 是对物有管理力嘛？好，那他举的例子像什么？翻过来哈，像承租人，好，那像这个抵押人啊，这个部分通常是找承租人，好，那 B 啊 ，A 跟 B 打勾。那 B 是什么 ？B 是有所有权之人，有所有权之人，通常是考 A 跟 B 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问一个问题是说，既然我们行政法上的责任人哈，有这么多范围这么广，啊，包括的行为责任，也包括的状态责任，啊，包山包海，啊，那到底这些责任人呢，如果同时都并存的话，我们优先找谁？懂我的问题吗？如果这些人通通都并存的话，我们优先找谁？比如说甲的土地，好，他把它出租给某乙，甲的土地出租给某乙，好，那出租给某乙代表乙呢是实际在管理，我是实际在管理这块土地。那今天呢，乙呢疏于管理，因此被第三人丙倾倒垃圾，可以吗？甲出租给乙。那甲是所有权人，乙是承租人，那丙呢是实际的行为人。好，假设今天主管机关都可以同时找到这三个人的话，我应该优先对谁加以评价？现在就有例子吗？好，那这三个人如果都同时存在的话，我们原则先找谁？原则先找丙嘛，对不对？因为实际行为人呢，好，他是实际从事违规行为，所以适用顺序上他第一位。啊，行为责任人第一位，他优先。好，优先于什么？优先于状态责任，状态责任人。好，行为责任人是优先于状态责任人。在状态责任人里面呢，如果甲乙都同时存在，我们优先找谁？优先找来解吧，因为他是最有实际，他是实际上最有能力来排除这个危害的状态嘛。他实际在承租的过程呢，好，所以我们。这两类人如果同时并存的话呢，那我们是优先找这个有管理力之人，最后才找谁？最后才找这个所有权人，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判断顺序上，行为责任人优先于状态责任人。好，那状态责任人里面呢，有管理力之人又优先于所有权人，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讨论是在各位的讲义的第70页下面那个括号二打勾。好，70页这个括号二到71页上面这一段，啊，请你把它看熟。他主要就跟同学讨论，啊，这个责任人的选择，啊，有个先后顺序。好，那这个是先后顺序的部分。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跟同学谈的是说，考试的时候哈，你要多花点篇幅来介绍，为什么我们行政法上可以对状态责任啊的发生科予相关的责任。啊，这到底我们行政法上为什么可以科予这些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呢？也要负起相关的连带责任。那个背后的理由何在？好，它背后的理由呢？还请同学看一下你的讲义的72页。好，72页它怎么讲？72页下面划线的地方哈，它的划线第二行它说，所谓的状态责任是什么？是以实际具备排除危害可能性为考量，向所有人、向管理人、向使用人，啊， 因为他们对物的状态原则上最明了，最有把握，能够排除危害，可以吗？好，像这个他举个例子嘛，像比如说土地到人清到废弃物，那这些人呢，所有人管理人，他实际上虽然不是行为人，也没有同意清到，但是还是有状态责任，要排除这个危害。好，那更深层的理由在哪里？更深层的理由在你的73页。更深层的理由是说，哈，状态责任的科语，它的理由无非画起来哈，因土地的资源是人民生存条件所不可或缺，好，那它这个具有易破坏性以及不易恢复的特质，应该永续使用，永续保育，好，所以这些人呢，啊，这个既然想要土地的使用的利益，啊，都基于这个什么这个你使用这个土地，你有获得利益嘛？那损益同归的思想嘛？所以你就应该负起连带的社会责任，这样可以吗？你享受这个土地的利益，你就应该承担这个土地啊会带来的一些责任。好，那这考试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放进来讨论的地方。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接着我们再往下看，看到目前的实务有一个见解，好，也是谈到这一块，74页。好，这个题目也很简单，他这样讲哈，甲所有的建筑物。仍有使用执照，好，它的用途是餐饮业。甲将这个建筑物呢，出租给乙，好，那之后呢，在乙建筑物内呢，经营资讯休闲服务业，好，那被主管机关给查获，那主管机关可不可以以这个承租人乙这个违反当时的法规来对甲科处罚款，并勒令停止违规使用，是什么意思？今天是甲的，啊，甲所有权要出租给乙嘛，是不是？甲是所有权人，乙是有管理力之人，那谁从事违规营业？乙从事违规营业，乙从事违规营业，乙有违规，好，乙有违规代表乙也同时是什么？行为人，可以吗？乙同时是行为人。也是什么？也是状态责任人，可以吗？你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他有这个，他是这个土地，他是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承租人，他有管理力，他也同时是违规的行为人。好，那今天是讲说，如果乙跑掉了，主管机关，啊，或者乙还在的话，题目还没讲清楚。他说，这个我们今天主管机关可不可以直接就先对，可不可以直接对甲呢？啊，来科予相关的责任，命改善，可不可以去对甲来做一个命改善的要求，甚至呢，进而处罚某甲？啊，因为这个违规营业的这个违规营业的建筑物是你的所有权啊，你有这个所有权啊，那我主管机关可不可以对所有人，啊，来进行命改善以及罚款的这个处分？好，实务怎么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务见解。实务的讲法是这样讲哈。你看到，哎，你现在有一个观念哦，我们的建筑法的73条，建筑法的73条呢，它的处罚的对象是很广泛的啊。他说，凡是有违规营业，只要有违规营业的话，我们的处罚对象都包括所有人，也包括使用人，都可以。啊，处罚对象是所有人，也可以使用人，也可以加以处罚。法条上是很广泛的。好，处罚对象很广泛。好，那他这样讲，好，他说哈，这个建筑法73条那个决议那个括号里面哈，73条他对这个擅自变更使用者，其处罚对象为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人。好，我们刚刚讲过，那监管机关呢，啊，到底要对谁来加以处罚呢？好，画起来哈，应该就查获违规使用。好，这个违规查获建筑物违规使用的实际情况，与符合建筑法的立法目的为必要的裁量，画起来，并非容许监管机关自意的选择处罚对象，择一处罚或者两个都罚。好，这个法条上讲说，所有人或使用人，他不是要授权给你可以任意裁量，他不是要授权给你两个都可以罚，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他说呢，你在处罚上呢？好，他说行政法画起来哈，是以处罚谁为原则？行为人为原则。好，处罚行为人以外之人是例外， 所以如果监管机关已经对行为人处罚已经可以达成目的的时候，就不可以对所有权人好来进行处罚。在本题的情形是谁违规啊？是乙违规。好，所以监管机关如果罚乙已经可以达成目的的时候呢，就不可以罚到甲，这样才懂的意思吧。好，所以这个讲法呢就认为说，原则上我的违规的处罚是什么？原则上要罚使用权人。好，原则上是罚违规行为人，原则上是去找违规行为人，就是这个乙，就是这个乙。好，那可不可以罚甲？不是不可以，好，但是是例外。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今天这个乙呢，啊，乙这个乙如果已经消失了，啊，譬如说今天，啊，乙如果譬如说乙，说主管机关啊，若找不到乙，没事，若找不到乙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才可以什么？才可以例外的，啊，使得处罚甲，就罚所有权人呢，这都是例外。所有权人，如果今天乙真的找不到了，啊，真的跑掉了，啊，那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去对这个甲来进行这个处罚。好，那这个观念其实都跟学理的看法是一致。原则上先找行为责任人，啊，那真的都没有的话呢，才去找这个所有权人。好，那你说这个讲义有谈到甲乙丙这三说哈，我们的决议是采丙说了，决议是采丙说。那同学如果想要看那个甲说跟乙说哈，你可以简单做个注记哈。像这个甲说是怎么讲哈？甲说你简单注记一下，甲说是说只能够罚这个什么？罚这个实际的行为人。假说是说只能够罚行为人，不能够去罚到这个所有权人，可以吗？假说是认为只能够罚乙，不可以去罚甲，这是假说，那太极端，太过限缩，啊，等于是不去承认这个状态责任的概念，啊，那乙说是什么？乙说是两个都可以罚，随便你罚，立法者已经讲的两个都有嘛，那代表立法者应该是要给行政机关两个都可以去自由选择，啊，随便你行政机关去选择。那丙说才是合理的，啊，就是立法的规范本身要授权给机关，啊，这个做必要的裁量，所以原则上要先找违规行为人，这个找不到乙的时候呢，才可以去把它甲，啊，那这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好，那以上呢就跟同学介绍，有关于这一块，好，啊，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像这个141页，等一下我看什么，等一下我列出。同学看一下你的这个讲义的69页，97页律师这个考题。好，我们来简单提醒一下这个考题。这个考题是这样讲哦，他说今天这个甲呢，甲公司呢，把他的农舍好输出给这个某乙农夫来加以使用。哎，反了，反了是吧？乙农夫是所有权人嘛，对不对？乙农夫哈，把他的这个农舍呢，这个出租给甲，就甲承租乙的农舍，啊，作为垃圾这个清除废弃物的这个厂房，啊，那他说，这个民众呢向厂房所在地的主管机关检举，这个甲公司有堆放这个垃圾污染空气，他因此派人去查。啊，那监管机关就以未经核准变更使用建筑物为由呢，罚谁呀？他两个都罚，啊，他罚了甲也罚了乙，可以吗？他各罚6万，好，那并且限期补办手续。但是甲与乙呢，尚未缴纳罚款，好，那补办手续，那这个大火呢继续燃烧哈，那之后才被扑灭。好，那事后县政府又限期，这期写作限期要求。甲乙要清除这个厂房的废弃物，甲乙经逾期置之不理，啊，县政府于是就委托消防所来清除这个废弃物，啊，那最后呢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甲乙缴纳罚还各6万，啊，那甲乙呢要连带啊这个给付因扑灭火灾所生的费用600万，可以吗？还有一个700万的部分，还有一个800万，这三个，啊，那他说呢，请你分析。这个县政府下列做法是否合法？ 好，第一个是说，同时处甲乙各60000元的罚款。啊，图是怎么画？今天的这个情形是，我们说甲呢，就是乙是所有权人，乙是所有权人，农夫嘛，哈、哦，农夫把房舍出租给甲，所以这个是甲呢在使用当中。甲是使用权人，那甲呢也是真正的违规行为人，他既是使用权人，也是违规行为人，是不是？这个其实跟刚刚那是一样的。好，我出租出去之后呢，甲在使用当中，结果甲去违规了。那可不可以去针对甲乙都两个都分别罚？不可以吧？谈哪一个这个实务见解？就刚刚那个见解了。刚刚这是哪一个？那个字号可以稍微看一下啊，字号不一定要记啊，但是你就95年哈、哦，最高行政法院的这个决议嘛，哈、哦，这个决议是讲说呢，原则上是罚甲，啊，原则上罚甲就已经必要了，好、哦，那没有必要呢去罚到乙，除非是什么？除非是找不到甲的时候呢，才另外可以去罚到乙的，而且，好、哦，那这一块是谈处罚的问题，谈处罚就是前半段是讲处罚。后半段是讲这个相关责任的追究，啊、哦，处罚这一块呢去谈决议，啊、哦，谈这个决议的见解，啊、哦，那后半段呢就去谈什么？去谈这个行为责任跟状态责任。他说，那可不可以要求甲跟乙呢连带给付这个相关的费用，这个命改善的这个责任嘛？啊、哦，你要把这个相关的，因为他今天是有去扑灭火灾嘛，啊、哦，扑灭火灾啊，他实际清除的费用啊。好，那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行政法上的责任嘛，你必须要去改善这个，因为你今天破坏了整个生态，你焚烧废弃物，它破坏整个空气，好，所以那今天他国家已经先支出一笔费用，那到底这个费用可不可以要求甲跟乙来加以买单？好，那我们就讲说，原则上要先找违规行为责任人，就先找谁？先找还是一样，先找这个甲，先找甲。好，那乙呢？找乙这时候是例外，这样可以吗？找不到甲的时候呢，才去找乙，就答案都是一样。那只是说你在论述上呢，处罚那一块你就带决议，好，那后面责任追究这块你就带我们的行为责任跟状态责任这个部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这第一题的部分。那第二题还没有谈到哈、哦，第二题这个题目是设计说，就这笔金额，好、哦，这主管机关是直接跟法院起诉，好、哦，起诉来要这笔钱。那我们讲过，行政机关要对人民，好、哦，这个要来主张相关的金钱返还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透过诉讼的方式来加以主张？未必，好、哦，我们说在这个实务上就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当行政机关要对人民，譬如说要求返还不当得利，譬如说要求返还征收这个义理的征收补偿费。啊，或者像今天这个本案呢，要求返还我先代垫的啊这些清除费用，我国家代垫的清除费用，啊，那这个做法本身，你可以先注记啊，这以后再谈。做法上就有两种啊，第一说是直接做处分，啊，下命处分移送行政执行，因为这种做法本身最有效率最快，这第一种讲法。那第二种讲法呢？还是什么？才是蒋毅跟你谈的，啊，要向法院来起诉，走第八条一般给付诉讼，啊，那请法院胜诉之后呢，再请行政法院来加以执行，啊，第一种说法的执行是行政机关去执行啊，第二种说法的执行是法院，啊，在你取得胜诉判决之后呢，来帮忙执行，啊，那这两说我们第六回再谈。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议题的部分。好，那没问题之后呢，这个以上就跟同学介绍有关于这个相关的处罚的主体的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休息过后呢，我来跟你看这个行政法的定法。